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网络直播。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是给大家哈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玩的演出。 没错， 在这个周一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场特别特别别开生面的演出哈。就说起来呢，就它的特色不可能用一两句话给它介绍完的那种。 这真的是， 对吧？ 对，尤其是最开始大家可能不大熟知它的乐器的种类和类型，就有可能它摆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就是今天跟台里做申请哈，说我们要嘉宾带几个乐器过来，突然间我就不会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写了。我说这个乐器要怎么写大家才能明白呢？ 对。 说了这么半天，卖了这么多天，这么半天的关子哈，咱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嘉宾。我们先来请出孟波老师，国家一级演员，欢迎您，孟老师。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中国青年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张烨老师，欢迎您。 您好， 欢迎， 大家好。 对， 我们再来请出国家一级演奏员陈威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三位老师。 对，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来到这儿还带着自己的乐器哈。因为这些乐器呢确实是有两样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就孤陋寡闻了。然后另外一样呢，就是虽然哈也是一个咱们经常见到的乐器，但是呢会给我们呈现出来不一样的效果。 没错没错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三位呢，都是我们这个中国东方歌舞剧团的这个演员。对，然后而且三位在这个应该是在22号的时候，就将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这演出类型大家肯定是绝对没见过的啊，这个叫做中外打击乐组合与乐队实验音乐会。 可能我们听过实验话剧，然后我们听过就是各种实验类型的艺术哈，但是其实像这种实验音乐呢以前也有，但我觉得这次呢咱们做的整个的种类啊还有规模啊还比较大，所以咱们今天在这个982活力榜当中呢就为大家来说一说哈，可以把这些乐器列一个榜单，就是有哪些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些乐器哈。 对， 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刚才两位老师带来了那个很不一样的乐器，有一个怎么说呢，可能不太雅观的形容哈，有点像个大锅一样的一个乐器，这个是什么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我请孟波老师介绍一下。 那个首先有一个很雅的词儿，它应该叫碟。就是叫飞碟一样，像 UFO。之前看过我们演出的人很多都问这个飞碟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一般有时候管它叫锅。 我背着锅就来了。 对， 开玩笑哈， 开玩笑。是这样，这个乐器诞生于2000年。实际上它的名字叫夯， 夯 啊，我感觉这个名字就是直接音译过来就是夯，就 HANG 啊，直接音译过来的， 对，夯，这是两个瑞士的能工巧匠发明的乐器，是他们的思路来源于这个钢鼓，非洲的钢鼓实际上是正好跟这个锅相反，那个锅真是一个锅，就是把那个铁皮桶。凹面状， 扣过来， 然后拿锤去敲。它因为它凹面之后呢，这个铁皮有不同的这个凸起的这个小圆包一样，发出声音。后来就被西方人呢给它细化了， 啊，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音。然后他们觉得这个铁皮桶呢不容易携带，而且声音没有那么亮，而且呢演奏起来呢还是比较局限。 嗯， 哎，就于是乎他们就把这个真的锅呢给翻过来了啊， 嗯， 然后就研发了这么个乐器叫夯。 嗯， 啊，一经研发之后，因为它是用手敲嘛， 嗯， 手来演奏，所以就是特别风行在欧美。啊，乃至在这个南美这个拉丁地区都很风行的乐器，大概有十七年的历史了吧。 嗯， 很多个调，它是凹面的，正好是相反。 啊，就是最开始是，非洲那边的乐器一个类似于锅的东西，然后现在一经改造就把这锅翻过来了，然后在这就是咱们这个夯上面加上一些凸起，然后让它产生不同的音调。 对，音高。 所有的这些凸起实际上就是每一个音的位置， 音的位置。对，然后在夯上面呢就成凹面的，啊，这个钢骨呢是凸的凸起，然后这个在夯上面就是凹的，但是这个我这只夯的中间是个凸起。 嗯， 啊，它也是会发声，就每一个跟陈老师说的就是每一个凹的或凸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音高。所以每一只夯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调，什么中东调式啊、日本调式啊、这个我们中国的五声调式啊都可以，等等，很多的调式都可以。 哦，那它可以升调降调吗？就它一共可以表达多少个就是音调或者是音域呢？ 应该有，我知道的应该有十几种了。 哦， 啊，比如说 B 小调，我这就是 B 小调了。 嗯， 啊， 但是它每一件乐器只有一个调。 对， 哦， 就是它这个乐器是，比如说是小调就是小调。 嗯， 如果是平均律，它就是一个八度的平均律， 嗯， 但是它不会说像其他乐器转调转的那么方便。 对， 明白明白，就它有点像这个，就是它的固定的，咱们说一个，发音的一个场吧。 对， 然后它每件乐器会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空间给你，然后它会发出一个固定的调式。 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您带来这个是什么调式的呀？ 一个 B 小调的，那个最常用，它最开始发明出来就是这个比较常用那个调，他们觉得这个声音比较有意思， 嗯， 听起来啊，这就比较常用那个调，而且它大概能表现个两三个、三四个调左右，因为它音大概有七八九个音嘛， 嗯， 啊，所以还是比较宽泛一点。 嗯， 哇，这真的还是挺神奇的一个东西啊！从锅演变过来的一项西洋乐器叫做夯，而且我看到啊，这个咱们在演出当中是跟中国的传统乐器洞箫来合奏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哇，这个就是这两种之间的融合，我现在有点不大敢想他们会奏出什么样的旋律来。 嗯， 欢迎你到现场来听。 对，非常欢迎你来听听。 对。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在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乐器它都会有自己固定的音色、音域，还有包括调式。其实把不同的乐器融合到一个演出里面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儿，就是它每个都不一样，就好比把一些这个黑暗料理的食材，然后你最后要融合到一个饭菜里面去，其实是特别有难度的哈。所以我们这次演出应该是融了很多种乐器，是吧？ 对。对，就是中国本土的一些传统的乐器，比如说我刚刚说这个洞箫， 嗯， 啊，然后还有跟张老师合作的那个京韵大鼓， 嗯， 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传统的乐器， 嗯， 外加上一些国外的打击乐，比如说这个夯， 嗯， 啊，对，还有像其他的电吉他之类的， 嗯， 就是这种他们两种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中西方实验音乐会嘛。 对，所以就想问问张老师了，当时跟这么多就是咱们说国外的，然后还不是说那种特别普遍的这种乐器哈，融合到一块儿，您作为一个二胡演奏家，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如果作为你们来讲，观众来讲，可能会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好玩，然后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挺，就是怎么样，还挺期待这种变化的。就是二胡这个乐器，因为大家其实尤其中国人特别熟知了，但对它其实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音色，还有它可以演奏不一样的内容，表达不一样的情感，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的了解。那正好通过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就融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其实是一个乐趣吧，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其实二胡的抒情性会比较强一些哈，所以是不是在音乐会当中可能跟您搭的都是类似像打击乐之类的那种，就是有比较富有节奏感的那种乐器呢？也有抒情性的乐器跟您搭吗？ 抒情性的乐器其实也有，但是呢其实它碰撞起来我觉得是一种，就好像每个人比如说大提琴， 嗯， 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有一个大提琴和二胡的节目，是陈伟老师的新的作品，嗯， 这个就得说一说了， 对， 陈老师， 这个今天我觉得一会儿可以听陈老师讲讲他的这个比较深度的了解，但是我是作为这个演奏者哈，我自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自己哈抒发，就是二胡跟大提琴都是像人说话一样，这两个乐器搁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在抒情上面讲故事上面其实更容易了。请陈伟老师说两句你自己的新作品。 首先我先要说这个打击乐这个音乐会，为什么我们要起名叫打击，中间有一个点儿，然后后面 是一个点儿， 是因为我最开始在想设计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就想搞一个以打击乐为主的这么一个音乐会。 嗯， 但是一般的来说，咱们通常的对于打击乐的理解就是节奏， 嗯， 和震撼， 嗯， 还有，比如说它整个的那个气氛，整个的气氛是很热烈的， 嗯， 但是为什么把中间要加了一个点儿， 嗯？ 我叫突出乐。就是所有的旋律类的这种打击乐，我想要更突出一点表现出来。所以呢，像刚才大家就是聊到的这个二胡和大提琴这个节目，实际上我是改编了一下这个圣桑的《天鹅》。 嗯，《 天鹅》原来就是一个大提琴一个独奏的曲子。 嗯，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用二胡。加入一个二胡在里边，我就觉得天鹅可能它的动感更强，而且会用其他的像马林巴还有铝板琴这样的旋律类打击乐器在一起陪衬。我想这个情景可能跟大家一般的那种感觉，像钢琴伴奏一个大提琴的一个独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嗯，所以这个就是在很多的编曲上面也都考虑到说把一些经典的曲目做一些新的改变或者新的尝试，所以叫实验音乐会。但我看您也够这个喜欢尝试的了，您带来一样乐器哈，我再不雅一点形容，有点像这个咱平常插花那个花瓶。 没错， 对，这是什么呢？ 这个乐器是一种印度的一种打击乐器， 嗯， 它的名字叫乌杜，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陶罐。而且我现在拿到现场的这个陶罐啊，我们还是管它叫乌杜吧。这个乌杜，它上面还蒙了一层皮，就是它的音色，除了陶罐本身的音色以外，还有一些皮的声音，就是像鼓一样的声音。 嗯， 所以它的个性和它的色彩就会更丰富一些。 嗯，就是说其实它是根据这个，就是它营造了一个空间出来，然后通过你的打击，然后这空间会发声，然后会发出一些可能咱们平常不大容易能听出来的声音。但说怎么说，说直白点，这声音当中还混着陶土的气息，是吗？ 可能一会儿你会听到。 对对对对。 哇，那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请二位老师来给我们演绎一下这两种比较奇怪的乐器。一个叫做夯，另外一个叫做乌杜 啊， 我这没记错。 咱们要不然先请这位夯老师吧，正好坐在外面。就是， 夯老师， 这个 现在成夯老师了。 您给我们大概这个演奏一下这乐器哈，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打击乐是根据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震动的空间的不一样啊，它会发出不一样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个乐器呢，就有点类似咱们平常使用的这种锅哈，当然也这个形状有点像飞碟，它是通过这个凹凸不同的形状，然后来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大概听一下它这个乐器的音色哈，可能会跟我们平常的认知当中打击乐的那种嘹亮的音色会略有不同啊。话不多说，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段夯的表演哈。 先给大家演示这个声音的这个感觉啊， 嗯， 就是它是要通过手指的敲击， 真的 真的要鼓掌， 真的要鼓掌，真的要鼓掌。 哎，我想问问这个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在真正演出的时候会放扩音设备吗？来，您可以离话筒稍稍近一点哈，抱歉。 扩音设备是这样，我一般就加一个胸麦就可以了。 哦， 一开始我们也拿不准它到底能有多大声音，结果它特别吸音。在国外的很多的演奏，他们就直接拿那种 DV 拍的时候，声音就很响。所以它会很吸音，这个乐器 对 特别吸音啊。 它是一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在试的时候，它的声音很污，就是一点也不亮。但是我们刚刚从这个耳机的这话筒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非常的嘹亮，而且泛音也非常的丰富。 对， 就它是一个听起来是有空间感的一个乐器。 对， 不是平常咱们说鼓是那种属于开了之后你会比较有现场感那种乐器， 对， 是吧？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是在网上一个视频看到，一个大概是个土耳其的一个演奏家演奏，当时就非常震惊，就是很多年前，然后就去这个开始，就是这是哪儿的乐器，然后开始有人告诉说啊，在网上搜到有人说是瑞士两个人，然后他需要网上订购，然后就是特别麻烦，而且这个乐器非常娇气， 对， 一旦磕碰就马上就 声就变了， 对，声音就变了，而且它有的时候是力度太大了，也会打坏。就把它声音打回，它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的这个麻烦，因为它就是完全手工敲制的，所以这个准确性，但是它这个声音的感觉就是特别，我感觉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声音的乐器， 对， 非常的又有电子感，又有这种铜器的感觉， 对， 没错， 所以我们会拿来跟洞箫来合作，就特别像中国的青铜器时期的某一件乐器的， 就有点像编钟的， 对，有点像编钟的感觉， 对，就那个时期的感觉，就是马上能融在一起，音乐的感觉。反正非常非常好听，因为它这就是它刚才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泛音很多，它的泛音它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它的泛音是属于那种很有空间感的那种泛音， 对，远近的感觉， 真的，我说一下，我作为听众和观众第一次看到这种夯啊，是叫夯是吧？ 对， 看到这个夯这件乐器，它传达出来的声音真的。如果你闭上眼睛仔细回想的话，你会感觉身处外太空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太空里传来的那种不要回答的声音一样。 对，有的有，怪不得形状像飞碟哈，是有道理的。 真的，而且它的科技感的那种声音特别的强烈。 哦，所以你看，男孩听出来声音就是感觉会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很多，咱们以后什么诺兰啊，做一些这个太空的什么，可以加一点这些声音。 对， 它有一些金属色在里面。 对， 然后同时又会有一些就是咱们说的传递出来这种比较古朴的这种气息。 对， 那您在这个里面演奏了几首歌曲呢？还是一直都在？ 这个夯就演奏了一个叫《未央隐山》，就是把羊写成一个智者的感觉，然后跟萧来合作吧，就是两个人来表现那个意境， 《未央隐山》。 未央隐山，就是也是专门为这个音乐会我们专门写了一个曲子，就是那是另外一支夯的演奏，那是一支法国的夯，这是一支国产的，这是国产比较有名的一支。厂家去做的，然后那只法国的是一只很独特的一只，刚才陈老师也说了，是一只平均律的，13个音，就是从抖到哆，就是固定音调的一个，那是很难得那一只，那一只我也等了很长时间才拿到，所以那只呢，我们用起来就相对感觉会方便，因为它平均律嘛，我们各个调，因为我们民乐团的话，相对来说用起来就比较方便，有的是 D 调、G 调都可以用，那这 个转调就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对， 因为它半音都有。 对， 这只是一个 合作嘛。 对， 而且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最原始的，就是最开始它生产的就是这个 B 小调。就是这是本身的一个音色，就是。就是很好演奏，到时候你们可以试试。非常简单， 可以吗？ 要不然大佐过去 可以吗？ 尝试一下，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没问题， 对，来， 声音比我声音好。 我们也请大佐这个到表演区啊，跟老师就是敲两下试试哈，就是然后让我们也听出什么叫乐音，然后什么叫噪音。 他的声音之所以感觉非常非常有空间感，我觉得跟他用手敲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他会比拿就是咱们说一些锤去敲会更有弹性哈。 对， 就听那个声音里面。 对，就是你不用掌， 因为锤 如果要是就是咱们可以这么说，硬碰硬的话， 对， 他的声音肯定会有一个高频， 对， 但是用手指敲的时候会感觉很好。所以当时 这个 刚才说到这个未央隐山这个节目，也是因为为什么要有一个洞箫， 就声音大了，这 这个、 好了，我还是别制造噪声了、 大走回来吧。所以我发现其实他也是有一些技巧的，就像我们说可能来请老师回座位休息一下吧。就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刚才大佐试了一下敲击 很难， 对，而且你在这个拍，我不能说你是在敲啊，就是拍的时候， 我是在拍， 对，你拍的时候哈、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乐音的音色就没了， 对， 它那个泛音也没了， 是就是反正我是没仔细认真学过这个东西、就是不大知道应该用手的哪个位置，或者是应该敲击它哪个位置、就是作为普通人上去就梆梆梆一顿乱拍之后，确实出出来刚刚老师发出的那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我觉得我拍完之后我就不太想听他们。 拍完之后第二天就您刚学的时候手会肿吗？ 会麻， 感觉 会麻，就因为原来也会有一些手鼓演奏嘛，所以就是这个力度不一样，一开始不知道它能用多少，然后就深浅掌握不好嘛、然后一开始不觉得疼，然后敲了很长时间就手很麻，这老师拿的劲儿， 对 啊，他老是张开手的嘛，就是打着劲儿，所以就觉得稍微要麻一点，疼倒没觉得多疼。 反正在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当中，有一个是以他为主角，然后去做的一首歌，是吧？之前有就别人听过之后觉得这个乐器怎么样呢？有什么反馈或者是评价吗？就是大家的， 是说听了我们这首，还是说 就听了你们 这首，就听到这个未央隐山这首歌之后？ 都觉得很好，就结合的很好，因为这是结合头一次夯来演奏中国题材传统音乐的感觉，因为我拿到这支夯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特别像一个青铜器嘛，完全可以演绎中国的很多古典的东西，但是然后作曲家就觉得有这么个点，因为中国是五声音阶嘛，我们那个曲子里边总共就用了哆来咪嗦拉哆就是这些， 那跟古琴也可以在一起 对，古琴可以搭配也可以用到，所以就是它出来的效果呢，跟刚才你说箫的那种哭声的声音又很像，两个人在一起呢，又不是说互相撞，互相吃掉对方，因为我们就讲声音会吃掉，抵消掉嘛，在俩没有抵消掉，反倒呢，就互相给互相拖起来了， 对， 就跟 它是一个互相的陪衬， 对， 因为箫的线条比较长。然后但是这个都是点，而且这个点又不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尖锐的那种点， 对， 所以它是很自然的一种融合在一起， 对，就是箫它本身也有一种空灵感嘛，就是说其实在咱们中国经常会拿箫去演绎一些比如说这个江湖的大侠呀， 对， 然后或者是这样一些怎么俞伯牙和钟子期这样的一些故事吧，感觉所以这两个乐器它的空灵感碰撞在一块儿，咱们说虽然是混搭但是是搭的， 对， 是撞色但是撞到一块很和谐的， 对， 所以它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碰撞感哈。 对，而且就是听起来真的就像刚刚老师说到的那样，它其实跟青铜器的打击乐的声音特别的像， 对， 而且外加箫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乐器， 对， 外加上它这个夯跟青铜器还挺像，两个之间的融合就没那么别扭， 对， 就是 对比较自然， 对， 这个大家刚刚也是听了一段我们这个老师的一个比较新，也不能说比较新的乐器，比较奇特的乐器夯的一段演奏啊，这个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请上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师为各位带上这个陶罐的演奏啊，那个不叫陶罐， 巫笃 啊，带上巫笃的演奏，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稍后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欢迎回来啊！这个刚刚呢，一段非常这个比较不错的夯的演奏啊，这个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去。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三位演奏家啊，这个让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各位啊。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这个东方歌舞团的孟波，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欢迎孟老师。 大家好。 第二位老师呢，同样也是来自中国东方歌舞团的张烨老师，是中国青年二胡演奏家，也是国家一级演奏员，欢迎张老师。 谢谢，你好。 同样呢，还有我们的第三位老师，现在已经坐在表演区，这个马上准备为我们表演这个叫什么巫毒啊，马上为我们表演巫毒的这个演奏家陈老师，欢迎。 大家好。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我觉得特别好奇这件乐器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现在时间交给你，陈老师。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出来这个巫毒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哈， 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其实它有点那种就是那个敲皮鼓的那种特别弹性好的那种皮子的感觉哈。 对对对 对 对， 咱们来请这个陈老师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吧，就是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原理去发声的呢？您可以把话筒稍稍对着您这个近一点哈。对，咱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一个乐器叫做巫毒啊，它的表演其实它也是一个打击乐，但是它敲出来的这个声音呢会发出来很不一样的声音，这层次感非常丰富哈，仿佛在打很多种乐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陈老师。 好的，这个陶罐感觉为什么觉得有点像皮的声音，是因为这个陶罐上面的确有一层皮。是 觉得像打皮鼓的声音。 没错，它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皮的话，实际上它本身的声音只有两个音色。一个音色就是低音，像现在这样。 就是说这个声音它是不通过这层皮传出来的是吗？ 因为这个巫毒实际上是一种改良，是一种创新。本身巫毒是没有这一层皮的，大家可能可以通过视频可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这一层皮是后来就 加 工的。本身传统的巫毒就是一个陶罐的感觉。 嗯， 对， 就是这样。这个位置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在陶罐上呢，它会有一个孔，然后基本上我们现在打的这个低音就是用手掌拍击在这个孔上发出的这个 咚咚的声音。 啊、 哦。另外一个音色呢，就是拍击这个陶罐的陶这个罐的这个罐壁 的位置。 嗯。 啊、 哦。 基本上都是用手指去演奏的， 嗯嗯， 就等于是手掌跟手指的结合， 嗯，所以它的节奏会偏快一些，就是因为手指更灵活一些，手掌的话可能会稍稍慢一点。 其实它的变化其实还是很丰富的， 嗯， 除了这个刚才那种快的以外，慢的也没问题， 嗯， 只不过就是因为跟每个曲目的它的风格和它的这种要求不一样，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节奏型、不同的这个速度去表现它。 嗯，那在这次音乐会当中，这个乌度当主角的是有几首歌呢？ 乌笃实际上最开始的我们有两首，一首是叫《京韵语》。 嗯， 在这个曲目里面呢，因为我们融合了一些北京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京韵大鼓，还有京剧的曲牌，还有甚至还有我们北京的一些童谣。 嗯， 其实就是一句，哦，但是大家如果要听的话会听到。在这个曲子里面我用的演奏的这个乐器就是乌笃。 啊， 还有另外一首呢，是就是我们描写一个比较好玩比较愉快的一种状态的，我们叫喜。 嗯， 这个曲子也是因为它的节奏比较丰富，节奏的变化也是大家比较少听到的一种，我们选择的是82拍，然后中间的拍子会变化的比较丰富， 嗯， 所以用乌笃表现呢，它的音色和它的这种律动感觉会比较恰当， 嗯，所以刚才这个陈老师给我们演奏的是这个一个乐器哈，叫做 乌笃， 对， 乌笃鼓，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现场有一些扩音的设备吗，陈老师？ 这的确是需要一个现场的扩音设备。如果要是说在音乐厅里面，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奏环境里面，非常好的话，它其实它的声音还是可以保证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实验音乐会呢，因为打击乐的，它的有的时候感觉它的力度，它的每个键乐器的力度可能不是特别平衡， 对，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这个外围的一些扩音设备去平衡它， 对， 所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我们就通常都用这个扩音设备，包括就是所有的打击乐器，还有一些我们特别运用的一些东方的传统的这个东方的特色乐器。 嗯，好，那我们也请这个陈老师回到座位上吧。咱们刚才又听了一下这个 乌笃的演奏啊， 乌笃的演奏，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哈，啊，哎，大总。 真的是啊，嗯，这个听完了刚刚的，完了我也忘了那件乐器叫什么了， 夯 啊，对，这个听完了夯之后，把我们带到了一种极其现代感，或者是说极其古老的，就是中国青铜器那个年代，又或者是我们未来无数年之后的那个，就是两种非常极端的年代。然后刚刚听完了乌笃鼓之后，又把我带到了就是非洲大草原上去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音乐的魅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其实陈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因为我刚刚在就是这个喜那首歌里边，我看到了还有一项西洋乐器，应该是贝斯还是电吉他？ 贝斯 ， 那为什么会把乌笃鼓这种就是能发出吨吨吨这种声音的乐器跟贝斯连接在一起呢？ 这实际上你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搞这台实验音乐会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创新。 嗯， 一般我们现在已经习惯说，比如说把任何一件乐器给它划分为啊，这是中国的， 嗯， 这个是印度的，或者这是西洋的，这个传统的古典音乐类所用的这些乐器，但是在我们这台音乐会里面，我希望是把它融合在一起。 嗯， 就是我的想法里面没有说有各个地域的那种色彩。 嗯 嗯， 我是要让把所有的地域都给它用橡皮给它擦掉，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表现旋律、表现节奏、表现音色就好了。 嗯，所以其实是给就是听众哈，扩大了这种空间感。 嗯， 就说如果你闭上眼睛去听，可能会给你很多种画面，就仿佛是在放电影一样哈。 嗯，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乐器也都是说从这个远古人类哈，然后就是在那儿耕作呀什么的，累了啊，可能我抄起什么东西我就开始打，哎，然后一打觉得哇还挺好听的，是吧？ 对， 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专门的宫廷的这个祭祀啊这样的一些音乐就出现了哈，就大家开始去享受 受这样一个美妙的音乐、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在听到某一些乐器或者是听到某种很原始的敲击的声音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把它带到那个情境当中。所以说与其说这场音乐会是在把很多种乐器去碰撞，倒不如说是把很多你生活当中的场景给你碰撞到了一块，所以会让你这个脑子里面跟过电一样，是吗？ 是这样的，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就是音乐它有一个功能。 嗯， 音乐的功能首先是让人刚才你们说了这个打击乐，尤其是打击乐、 嗯、 特别容易让人感到震撼，对吧？ 嗯， 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想设计的这个音乐会，我们想把这个震撼转换一个词儿， 嗯， 叫感动。 嗯， 就是旋律乐器和它这个不同的音色的这种碰撞，它所能够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感动。可能这个是打击乐以前表现的比较少的地方。 很少观众说今天听了一场打击乐音乐会，我好感动。嗯、 这个真的是 对对对，都说震撼， 对，都说很震撼， 震撼、嗯， 对。而且刚才我觉得这个几位在设计这些曲子的时候也费尽了心思哈， 没错， 就像刚才说的，每个打击乐因为它发出来的这个我们说音强是不一样的，它的音响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你定音鼓一锤子下来、嗯、 对对对， 你发出来这个声音和你刚才我们说的像乌杜啊这种就是看起来很微小的这种乐器发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也在这个整个的打击乐的调配上面也会下了一些功夫，比如说哪个乐器声音大一点，哪个小一点，或者说哪个声音会更突出一些，也会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整，是吗？ 没错，这个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范围之内。 嗯 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打击乐器都放到前场， 嗯， 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我希望是让大家直接听到的是它本身的声音， 嗯， 就不是去通过放大之后， 放大，因为大家听打击乐基本上都是在后面嘛。 对， 就是在乐队里面基本上都在最后面、 嗯、 甚至说现在比如我们流行这种演唱会的时候，把这个把鼓或者给它罩一下 包起来、 嗯、 做一个鼓房、 嗯、 为了让它的声音可能 更 集中、 嗯、 更集中， 而且拾音更容易，但是我们在音乐厅可能的效果就不能够有做一个鼓房、 嗯、 这个没有这个条件、 嗯、 那与其这样那还不如就让观众听它本身应该有的声音呢。 嗯嗯嗯嗯嗯，就那个肉腔 看得更清楚。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把二胡、 嗯、 把所有弹拨乐我给它放到后面， 嗯， 放到后面以后呢，我就可以大胆的让它拾音，我可以给它加麦克了。 嗯， 这是一个反，就是我 就是跟之前的那种演出形式完全是反过来弄的那种 颠覆的，我觉得也是。 而且我们可以用扩音设备来去平衡这个弹拨弦乐的这个强度啊，跟 对 比度， 嗯、 因为搁到前去之后打击乐在前去，他们在后边的话，这个平衡度的话会更好控制。 对对 啊，否则他们在前面，我们在后边的话就是倒是很麻烦了， 有些声音会串。 但传统都是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咱们说到这个二胡在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表现哈。二胡主要是几个曲目呢？ 嗯，五六个曲目吧，其实满场都有，但是特别突出的可能有那么五六首曲目、 嗯、 但是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二胡这个乐器吧，就是拉的人也总觉得自己在拉一个旋律而已，但实际上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特别有一种互相融合，就是好像不是只有我自己，真的是跟别的人有一个搭配，有一个特别好的调和，然后我们在打击跟弦乐的这种碰撞当中就变成把它中和在一起，其实反而特别一家人，就不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件乐器。 嗯，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嗯， 那在这两种碰撞之间，就是说咱们在拉二胡的同时，然后旁边还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乐， 真的是这样， 在相互的 桶放在前面，一个大铁桶。我有一个曲子是我前面放了两个那个大铁皮桶，很那个可以用震撼，真的。 就是在这种音乐进行的同时，张老师，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是最直观的那种感受，或者说咱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有没有想说我要把这俩桶踢掉的感觉？ 还真没有，真是奇怪了。就是这次这个整个的创作过程是非常的愉快，你会觉得很惊喜，你自己也不断的有惊喜。刚才陈老师在打这个乌笃的时候，我还想陈老师咱们要不要合作一个二胡和乌笃？有机会？ 没问题。 我觉得好像可以， 嗯、 因为他那个是要。有点像水滴， 嗯， 或者是雨啊，或者是有雾的那个声音，我夯也是，你会觉得跟这个大自然特别的接近， 没错。 然后如果二胡的话，我也是已经挺受够了，很多人一说起二胡就是 那个很悲惨的样子。 很悲惨。 不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二胡这个乐器它只能够表现那一种东西。 嗯。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碰撞也是有很多的灵感在里面激发出来了。 我原来是这个听过二胡和就是现在的电子音乐的结合。 嗯。 我一直以为哈，二胡因为作为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乐器，就是它不太善于去表现很激情的东西。 嗯。 哦，但是 很多人是 对。突然上次我听到了它跟这个电子音乐的结合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它里面是有一股劲儿在的，就那股劲儿你感觉是一个乐器它传达出来的一种非常坚韧的那个音色。其实那个音色我觉得和很多乐器融合在一块儿的时候都毫无违和感。 对，其实也是像人一样，我觉得一直觉得乐器很跟人很像。 嗯， 它有你性格里面那种坚韧的东西，甚至有柔弱的东西，然后还有爆发的、愤怒的，什么都有。我觉得其实二胡这个乐器在这个打击乐的音乐会里面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打击乐看到二胡嘛，想不到民族乐器，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种焕然一新的这种新的角色感。 这样，这个正好老师也是带了二胡来哈，咱们再欣赏一下这位这个非常优秀的二胡演奏家的这个二胡的一个作品哈。 好， 您要不然也去表演去吧。 好，我先说两句，就是刚才老师们打的那个让我又想到了跟自然接近的，所以正好今天我可以给大家演奏一首又传统但是实际上在现代特别值得我们再去发掘重新演绎的一首空山鸟语，也是跟这个大自然非常接近的。 好，非常期待。也有请我们的郑老师移步我们的表演区。那么在这个郑老师现场演奏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网上找到了一份之前老师的二胡独奏，就像刚刚你说的这个二胡传统乐器加上这种电子乐两者之间的感觉，大家也可以通过一段视频来重新欣赏一下，一起来看。 刚才我们就听到了和看到了一段这个视频哈，然后但我觉得看视频肯定是不过瘾嘛， 没错， 它没有那种 live 的感觉，对不 对？ 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这个中国青年二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奏员张烨老师为我们现场演奏一段这个二胡跟自然之间的故事。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好，可以。 OK， 那随时开始。 我们先请老师回到座位上面来哈， 辛苦老师，辛苦老师， 非常感谢哈。而且这个我觉得在刚才那段二胡的乐曲里面听到了平常二胡当中可能比较就是不容易听到的一些， 对对对 对。 其实有一些是在模仿大自然当中的像动物啊或者一些鸟语花香 的 感觉是吧？ 对 对，你看他的模仿力也很强。 对，这个真的没有想到啊！我一直以为二胡它能够模仿只有马蹄叫而已。 给你试一下， 嗯， 对。其实对了，我们还有一个曲子里面就是用那个二胡，就是弓杆去击打那个 声音， 就也是跟打击乐有一个配合这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是对介绍了很多种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完全说是打击乐哈，因为还有像二胡这样的， 还有乐， 对， 还有乐啊。 打击和乐 对啊，这样的一场演出，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可能我们见过的或者是没见过的乐器，就是见过的乐器呢，它会通过这样一场演出会去散发一些新的活力，有一些新的搭配， 对， 然后没有见过的这个乐器呢 也可以去开一下眼界，去知道一下这件乐器它到底能发出一个什么样令你折服的声音。 咱们最后在这个可以呼吁一下大家伙哈，去看一下，然后咱们再说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址，咱们先陈老师来吧。 好，我们将在周三，也就是22号，晚上7:30，在国图音乐厅举办我们这个打击乐音乐会实验音乐会再次举办，也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东方歌舞团的音乐季的演出项目，所以特别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能够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打击乐的魅力。 来， 其实我们今天只带了两件大家没见过的，现场还会有很多很多件， 还有好多件 大家没见过的，非常奇特的世界各地的打击乐器，还有一些我们自创的乐器，据说 铁皮桶吗？ 铁皮桶。 这个张老师再说两句话，收个尾巴。 我觉得就是打击也可以有乐，乐也可以有打击，就像人和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样，这种亲密的关系，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觉得，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感受。谢谢。 好。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预祝你们演出成功哈，也希望你们实验出更多的作品。 谢谢， 非常感谢三位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九八二狐狸榜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拜拜， 明天再会。